101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，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裕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陵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正离开铁山寺，铜陵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，告诉刘军：“多咱，你记住啊，咱们早早的就住店，晚晚的启程，千万别贪黑，千万别出事儿。”弟子知道。每当晚上住店的时候，把囚车锁好了，把俩人从里边放出来，专人看管，一点不敢大意啊。徒弟们可以分两班，白天一班，晚上一班，有空睡觉。铜陵呢？铜陵哪敢呢？两班都得照看到了。好在铜陵功夫底儿太深了，哪怕眯瞪一觉打个盹儿，盘膝打坐练点禅功，一切都恢复正常，疲劳一扫而光。就这样一程挨一程，一日一日的往前走。单说这一天就走到河南地面，一进了河南呢，铜陵一算计，坏了，再进了河北就到家了，更得注意了。这一天往前走着，旷野荒郊，靠着左面沟岔纵横，全是水洼，靠着右面全是一吨吨的树丛，密匝匝的树林。走出好几里地了，连个人影都没看着。铜陵在马上把马带住了，人人人刘俊，刘俊打着银马回来了。师傅，什么事儿？打听没打听？这叫什么地方？打听了，这个地方叫桑家林，又叫川桑林。哦，川桑林，刘军呐，此处旷野荒郊，渺无人烟，地形十分复杂，要多加谨慎。弟子明白。铜陵告诉手下的弟兄，都精神点啊，哎，是明白，走。就来到桑树林的旁边，这 往前走着，喇嘛兵听在树林里头呼哨声刺耳，伏兵四起，就拦住去路。怕什么来什么，佟林那匹马前蹄扬起来，稀溜溜一声爆掉，啪啪啪啪啪就地转了三圈。佟林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，站住，停止前进。弟子们那都训练好了，各拉兵种过来，把两辆囚车给护住了。小蛮子孔秀把小片刀拽出来，压到韩宝脖子上了。哦，丫混账乌皮杆子，你不要高兴，你就记住，一旦有人想劫杀你们，没到近前，我先把你捅了，也叫你空欢喜。红玉儿那把刀压到吴志广脖子上了，俩贼心里头也一翻个啊，认为完了呢。哎呀，这是谁呀？莫非说诚心要救我们哥俩不成吗？透过那个铁栅栏那个缝，他们往前看，就看桑树林之中闯出一百多人，有和尚，有老道，雁翅排开，正中央有一人，正是玲珑岛的岛主、世界妙手司徒朗。要不说事情的发展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司徒朗见形势不妙，入水而逃，他跑了。一开始他没跑远，从江里边出去能有十来里地，他上了岸了，爬上高坡，这地方叫老鹰顶，爬到顶上正好看着玲珑岛，他就盘算着下一步我该怎么办。他真没想到火焚玲珑岛，大火着了十天十夜，那火能小得了吗？在老鹰顶上看得清清的。司徒朗发现大船小船都装载着玲珑岛的东西往八卦山那儿运，从高坡上往下看，就像那蚂蚁搬家差不多少。司徒朗把那牙都咬碎了，顿足捶胸，破口大骂：李坤哪，佟林，咱们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我那么容易经营的玲珑岛啊，几十年的心血全浇灌在岛上，如今一场大火化为一旦，把我的好东西你们全给搬走了啊！李坤，我跟你完不了。一开始他像疯了似的，提着日月五星轮想进九宫八卦连环谱找李坤玩命，后来一想啊，不行，哎，这个九宫八卦连环谱他进去也出不来，他知道现在李坤声势甚大，手下一万来人呢，我一个人孤掌难鸣，我不等于白送死吗？再说佟林他们走没走也不知道啊，万一他们练成一块共同对付我，我不是找亏吃吗？要那样的话我跑出来干什么呢？不行，太愚蠢了。那我怎么办？哎，我上铁山寺， 我杀了那个固山多罗贝勒，我出口气，然后再宰了佟林，后来又把自己否了，觉着更不妥，铁扇寺是他们大本营啊，我老师肯定还在那儿呢，河道员上道明也不能走，光对付这些人我也白给，我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吗？这你怎么办？你这我这气儿我出不来呀。哎呀，哎，后来头脑冷静冷静，他一想啊，这么办，我别一个人折腾了，我找我好朋友去，约会点好朋友给我出出主意，让他们给我帮帮忙，我不就不孤单了吗？找谁去呢？在山上他掐手指头一算计，朋友不少，都叫自己给得罪了。就因为司徒朗这个人呢，属猴的，多变，这个思想情绪很不稳定，今儿个跟张三好，明儿个跟李四好，好起来搂脖子抱腰，天哥哥蜜姐姐，说不好翻脸就动刀子，你说这样人挺可怕，很多人都叫他给得罪了，他想无处投奔，整个的我就走投无路了。哎，想起来了，在河南地界有一座少林寺分院呢，叫三觉寺。干脆我上三觉寺找我的好朋友去吧。天觉僧、地觉僧、人觉僧这三位跟我处的还是不错的。我到那儿看看。就这样，司徒朗下了老鹰顶，仗着道路熟悉，化妆改扮变成一个简分的老头，溜出警戒线，平安地到达了河南。到河南白天都没敢露面，等到帮黑的时候来叩三觉寺的庙门，叩开门了，小和尚一看不认得这老头，老施主找谁啊？你们师父在家吗？啊，都在呀。您是哪位？我呀，从云南来的，请你转告你师父，你就说有个老头叫司徒朗前来求见。哦，司徒朗，好，您等等。小和尚报信儿去了。这三个大和尚亲师兄弟，吃完晚饭没事啊，正在禅堂谈心，谈论江湖武林道这些事情。正这时候小和尚进来，跟老师傅这一禀报，三人一听，谁？司徒朗呀，他怎么来了？请。真不错，把司徒朗接进禅堂。三个高僧一看呢，好像没乐出来，一瞅司徒朗也特意的狼狈了，帽子紧往下戴，遮住双眉，看这意思是遇上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了。三觉僧让他于上座，这才问老人家，您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呀？只身来到河南，所谓何故啊？摊上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咿呀，难尽呐！是这么回事儿啊？是这么回事儿？哎，我说什么叫这么的？事情都发生了，咱没必要重复。你已经听过了，就是发生那些事儿。最后，司徒朗讲到这儿，咬牙切齿啊！现在完了，我的玲珑岛没了。我的老巢没了， 饭碗叫人砸了，锅也叫人砸了，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。我说三位，我那么多朋友我都没投奔，专到河南见你们三位，我你们三位能不能收留我，能不能赏我口饭吃。哎呀老人家，你怎么说这话呀？谁让咱有交情呢，有我们吃的就有您吃的，你看你来了你就别想这些事儿。来人呐，把跨院收拾好了，屋子要干净要讲究啊，您住这儿吧。怎么样，多谢多谢，够意思。当天晚间三僧人准备了两样饭菜，给司徒朗准备的肉食，因为他不是出家人不吃素，烧鸡扒鸭子猪蹄儿都给他准备好了。司徒朗是连吃带喝，三觉僧呢吃素斋，边吃边谈。天觉僧就问司徒朗，那么老侠客，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？还用问吗？东山再起呗。我打算寻觅一个好地方，再苦心经营干他一场。三觉僧这心里头啊一翻个，心说这司徒朗真不服老啊，你什么年纪80了还想东山再起，再创建一座像玲珑岛那样的地方能吗？你吃了长生不老药了？这老头真有意思，但是没跟他抬杠。三觉僧点了点头，哦哦，那好，那么眼下你想干些什么？哎，三位，咱们就谈谈眼下吧，我这口气我出不来。别忘了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。我打算要报仇，我非找这大老杆佟林不可。我三位能不能给我帮忙啊，助我一臂之力？阿弥陀佛，老施主啊，这忙分怎么个帮法？据您这么一介绍，佟林党羽甚多，极难对付，况且此人身负绝技，我看这意思非是你我咱们几个人能办得到的。哎，休让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，佟林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前者在江中，本来我们想要伸手来的，后来韩宝吴志广被捉，我心就散了。如果要伸上手，就凭我掌中这对日月五行轮，让佟林不死也伤，该着他捡条命。我三位不必担心，能不能给我请几个朋友，光咱几个还人单势孤，你们敲锣打鼓给我助威，给我打打下手，这主角仍然是我唱。行行行行行行，好吧，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听，不过您别着急，现在咱还不知这佟林在哪儿呢，上哪儿找他报仇啊，是吧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就这样，三觉僧真替司徒朗卖命，让小和尚带着路费沿路之上扫探佟林的动静，派出十来个人去。后来得着确切的情报，铁扇寺英雄会已散，人们各奔西东，听说那雍亲王起身奔了苏杭州了，就是佟林带着几个徒弟押着韩宝吴志广的囚车木龙从铁扇寺起身了，要赶奔北京。 真是千真万确的。司徒朗一听，把大脑瓜子一晃，眼睛就瞪圆了，真的！哎呀，老天爷睁眼了！他们能走哪条路线，一定给我查清楚。后来有人继续了解情况，前些时向司徒朗禀报，他们肯定得进河南地界，必须得路过川桑林。是吗？要这么办，明儿我看看去。到了第二天，司徒朗亲自领了几个人到川桑林采看地形。你让他当贼的，这么些年的经验了，他到这一看，乐得直拍大腿，天时地利人和全凑在一块了，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啊，正好是抢修车劈木龙的好场所。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离这官府又很远很远的。佟林他们爷儿几个真到了川桑林呢，就掉进了虎穴呀。太好了，咱们要在这儿埋伏下，让他飞也飞不过去。看完地形，司徒朗回来到了三绝寺，见三绝僧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我说，三位啊，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，究竟能不能给我帮忙？能，我们约的朋友一两天就到。后来约的谁呀？九华山的贾家五虎，每人一条三节棍，都是三绝僧的门下，赶到三绝寺前来帮兵助阵。他们手下还带了三十多人，又请了一波少华山的大寨主吴正刚，领着偏副寨主五六个人，也带了几十人前来帮忙。小小的三绝寺多了这百八来人呢，可就热闹起来了。三绝僧马上把柜子打开，拿出钱来，就在这盛情款待，推司徒朗为临时的总头目。这少华山一拨人，再加上贾氏五兄弟，就如同标虎生翼一般呢。后来他们打探出来了，佟林明天就能到川桑林，头一天他们就埋伏下去了。司徒朗告诉我，趁早别趁晚啊！等到了林中，发下瓶酒方肉，告诉大伙儿，这一夜咱在这过夜了，不能动地方，不能暴露目标。这玩意儿也是个苦差事，人们就在这熬了一夜，一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，找水洼把脸都洗洗。司徒朗把流动哨放出去，告诉他一定探听情况，怕佟林改道。这情报一会儿一个，一会儿一个，一会儿一个，要不怎么摸得这么准？佟林赶到这块的时候正是下午，午饭还没吃呢，太阳刚往西边一摘呗，正好路过川桑林，让司徒朗补个正招。司徒朗一看来了，一个两个三个，嘿，满打满算才十来个人。佟林呐，你胆儿也太大了，简直是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呐。我认为押送韩宝吴志广，你那些狐朋狗友不得都给你帮忙啊，起码人多势众啊。这可好，就你们师徒爷儿几个，你们觉着平安无事啊，真是错打了算盘。 听众朋友，